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现在呢，华语歌坛上有越来越多的歌手呢，开始把目光放在了海外市场。其实呢，不仅仅歌手哈，影视演员呢也开始往外走了。比如说这个热映的《金蝉脱壳二》，黄晓明就这个角色很重哈，但是那个影片的质量好坏我们且不说哈，保留意见。我们说还是说回歌手，很多歌手呢把目光放在海外市场，试图呢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但是呢，这样的事情其实在很多很多年前呢就已经有一位很著名的、很有实力的，而且长得很漂亮的歌手已经打入了国际市场，而且呢他拥有了非常多耀眼的光环，他就是李玟。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歌坛新闻录就来跟各位聊一聊歌坛的华人之光李玟。那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聊一聊李玟哪首歌曲给您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么您又对李玟具体喜欢她什么呢？欢迎各位一起来互动吧。 和你聊聊她的音乐，和你谈谈她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因为家庭的缘故呢，李玟在九岁那年呢就跟家人搬到了美国旧金山居住，并且呢开始接受美式教育。后来呢高中毕业回到国内度假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电视台办的一个歌唱比赛，没想到呢运气很好，拿到了第二名亚军。那随后呢他就得到了华星唱片的青睐，正式成为了一名歌手，出道了。随后呢公司就为他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封面上是19岁的李玟，看上去呢嘿嘿，胖胖的哈，傻傻的。那时候呢那确实也是这个怎么说呢，没有现在这么灵光吧，什么都不懂，这也很正常哈。这个人家说什么呢他就做什么，态度很好。因为呢他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唱歌，所以说呢哪怕一天工作20个小时，李玟都是热情满满的答应下来，并且呢做得很好。不过呢虽然日子过得很清苦，但是呢这些过程都不是白费的，为他后来的发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李玟的歌《真情人》。 我的情人， 以后一个爱你的女人，外心中的平衡总是抵不过你轻轻的疑问。啦啦啦啦，爱情让人头昏，啦啦啦啦，思念让人心疼。不用再问，我心里确定你是我的 number one。 真情人来自李玟的演唱。其实呢，她能够出道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呢，离不开两个姐姐的探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她的两个姐姐呢也非常喜欢唱歌，而且呢确实具有表演天赋。李玟呢一直都说两个姐姐是自己的偶像，小的时候呢姐姐们听歌学唱歌，她呢就跟在两个人后面一起学。两个姐姐呢参加歌唱比赛，她就像一个小歌迷一样在台下喊加油加油。但是呢他的妈妈对于孩子们的要求呢却非常的严格。当初呢两个姐姐表示想走上演艺道路的时候呢，妈妈呢就直接就回绝掉了。但是呢李玟当年参加比赛想去当歌手的时候呢，妈妈真的是被撼动了哈，心软了，就说哎好吧，看来家里注定是要有一个人去当歌手的哈。所以说呢就同意他去参加比赛了。所以说呢，从这些经历来说的话，两个姐姐呢真的是在无意之中把李玟的演艺道路在家庭这个角度之上把它给铺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李玟和她的两个姐姐李秋玲和李思玲合作的歌曲，叫做《我的翅膀》。姐妹仨的声线还是非常接近的哈，不仔细听真的是听不出来谁是谁。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皮皮虾说，说起 Coco 我就想起她代言的洗发水广告了。 这是李玟和两个姐姐李秋林和李思林一起合作的歌曲，叫做《我的翅膀》。在94年的时候，我国歌坛上是流行玉女这个定位的啊，但是呢，李玟一出来呢，就跟别的歌手不一样，是吧？头发上呢有很多小辫子，一点呢也不像这个我们习惯上的这个理解的邻家女孩这样的角色，而且呢，她还穿着很热辣的短裤，跟别人说话聊天的时候呢，也是嘻嘻哈哈的，给人印象呢就是一个长着东方面孔的一个外国人。而且呢，他听的歌呢也都是英文歌曲，唱歌的方式呢也深受国外风格的影响，喜欢炫技转音啊等等。所以说呢，这个当时呢就被很多人开玩笑说是这个他唱歌就是九转十八弯。不过呢，唱片公司高层对他的这种唱法呢也确实在当时不太看好。那个时候呢，他录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他唱的这首歌的时候呢，就加入了很多个人的理解，比如说转音。制作人就说呢，这种唱法呢不太商业，但是呢李玟很坚持这样的唱法，我就要这样唱啊。而且呢他还跟制作人打赌，咱俩打一个赌啊，如果说这个专辑发行这个好的话怎么样，不好的话就怎么样啊。所以说看来李玟还是挺轴的哈。所以说呢，专辑一发行，这首歌呢直接就成为了李玟的一个成名作。很多歌迷呢就是因为这首很特别的带着转音的歌曲成为了他的歌迷。一起来分享这一首来自李玟的《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来自李玟的演唱。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聊华人之光李玟。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榴莲杀手说，从20年前我就开始喜欢李玟了，那个时候呢喜欢她的作品，喜欢她的性格，现在呢她依然还在努力成为更好的那个自己，尝试更多的可能，那么这个精神呢是我现在更加喜欢和值得学习的。 在路上也说，刚刚还在跟同事争论滴答滴是哪年的歌曲，没想到这会儿就听到了李玟的歌，太巧了吧。嗯，人生就是这么巧合。其实呢，李玟出道的过程呢不是很顺利啊，虽然说是这个有姐姐为她铺平了道路，自己由唱歌拿到了这个很好的名次，也成为了歌手，但是呢还是星途坎坷。因为当时呢唱片公司的效益不太好，没有什么预算呢去推一位新人，也没有钱呢去买广告，所以说在专辑发行之前呢很少有人知道李玟是谁啊。那时候呢李玟看别的歌手上电视节目心里就很羡慕，哎呀就盼着谁能给我一个机会啊。因为她自己呢本身是那种很自信的姑娘，觉得呢只要自己上台唱歌一定能让大家记住自己。事实呢也确实如此，当时呢陶晶莹主持的一个综艺节目，哎，就跟她开了门抛出了橄榄枝啊。那一次呢李玟也是非常卖力的去表演，节目播出之后呢效果真的是非常好，很多节目主持人和制作人呢哇蜂拥而上找上门来，瞬间呢李玟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新人变成了能够给公司带来效益的歌手。于是呢就在同一年，公司加大对于李玟的投入，很快就打造出了第二张专辑《答应我》。其实呢这个人生真的是很有意思哈，有很多事情呢就是东说西说，你不如自己对于自己去说哈。如果说自己真的认为自己这方面没有问题，特别有自信，而且又有一定的基础，有一个客观的评价的话，真的不如去突破一些框架去试一试，也许真的就能够走出一条新的路来。一起来分享专辑《答应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答应我》。自己说可惜 Coco 的演唱会不开了，那个文龙 Martin 也说超级爱 Coco， 还有明明 Kevin 说华人之光 Queen of Pop， 还有奢侈新闻图 Caro 说希望有华语歌手呢能够续写甚至超越 Coco 的辉煌吧，祝福。连续呢两张专辑获得了好评之后呢，李玟顺利获得了1994年十大偶像歌手颁奖典礼票选出来的最佳新人奖，成为了当年最闪耀的歌手之一。当时呢李玟也真的是很拼了，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好看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6868-5858。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目前本市处于高温预警当中，今明两天最高气温都在35度及以上，天气晴热干晒，这种天气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不要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注意防暑防晒，勤补水。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 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 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谈湘云路。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华人之光李玟。那么对于华语歌坛来说呢，李玟算是一个颠覆传统的歌手了，他的演唱的形象都跟其他人有很大的不一样，是吧？那么各位还记得第一次在电视上或者说是舞台上见到李玟时的感受吗？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相望说了，最喜欢听的歌就是《刀马旦》，就是周杰伦创作的那首歌曲。当年呢，这首歌的地位呢其实不太高，主要还是因为意识呢太超前了。现在呢重新去听，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黑色的黑也说李玟的音乐很前卫，记得呢我第一次听他的歌呢就是《颜色》，好像呢还是98年世界杯的推广曲之一，整首歌的编曲呢放在现在依然不觉得过时。顺便说，今年世界杯我支持中国、荷兰、意大利啊，怎么说呢，支持中国。好的。在1996年呢，这一年对于李玟来说呢可以说是职业生涯当中最为关键的一年，因为他那个时候呢遇到了他的贵人姚谦。那么这个人呢，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人也是很厉害的，很怎么说呢，很有造诣和品味的这样一位大师级人物了哈。当时呢李玟还在各个校园进行宣传的时候呢，担任新力唱片华语部老大的姚谦呢就主动找到了他的妈妈，希望呢李玟可以跳槽过来跟自己合作。因为新力唱片背后呢是有索尼唱片这样的关系，能够给李玟更广阔的平台还有更好的资源，所以说呢李玟就答应了跳槽。在新公司推出的第一张专辑就是 Coco 李玟同名专辑，由姚谦作词的《往日情》成为了李玟的可以说是最经典的情歌之一。那么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李玟的这首《往日情》。 慢慢忘记你，想找路正方阳光底，干干净净的心情从此不再背负思念荆棘。记忆它属于生命，谁能轻易抹去，我只能全部都藏匿。脑海里全是过往情景，我该如何沉溺，真假人已不重新。这份情感心情从此不再背负思念荆棘，记忆它属于生命，谁能轻易抹去，我只能全部都藏匿。 往日情来自李玟的演唱。那么加入新力唱片之后呢，姚谦为李玟争取了很大的自由。在98年的时候呢，李玟凭借专辑《滴答滴暗示》成功转型，奠定了自己性感舞曲女歌手的地位。那么除了在曲风上不对李玟进行限制之外，姚谦呢还在李玟的造型方面给了她很大的自由，甚至建议她呢每发一张专辑就重新染一次头发，做一次造型。那么这个点呢，让我真正想起来这个前 NBA 的巨星罗德曼哈，每打一场比赛都要换一个头发的颜色啊，嗯，真的是很棒啊！不知道这个李玟是不是受他的影响？所以说呢，当年李玟推出了专辑，大家除了关注她的歌曲内容之外呢，还会留意她的发型。那么往往她的造型呢，就是接下来这一年的一个爆款哈。当时呢，因为这件事情，他也接了很多洗发护发产品的广告，比如说刚才我们上半时段的歌迷就提到了这个部分。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专辑《滴答滴暗示》当中的歌曲，就叫做《暗示》。脸颊的泪滴 留意，我特别在乎你，你却像风一样左顾右盼而行。全世界只有你不懂我爱你，我给的不只是好朋友而已，浅浅笑容里，难道你没发现我渴望讯息？我应该如何让你知道我爱你？连星星都知道我心中秘密，今夜在你窗前下的一场雨， 暗示来自李文。南言之也说 Coco Lee 华语第一 Diva， Coco 爱你在每一天，说拥有众多耀眼光环的华语天后 Coco Lee。 其实呢，对于很多中国歌迷来说呢，真正奠定李文地位的歌曲呢，不是滴答滴暗示这张专辑，而是那首想你的365天。这首歌呢，是当时国产动漫《宝莲灯》中的歌曲，也算是他在内地彻底打开知名度的一个作品。毕竟呢，当时这部影片实在是太火了，影响范围呢也是非常的大。那么其实呢，就是在这首歌曲发行的1999年，李玟呢也还经历了很多对他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有些呢甚至比这一首《想你的365天》更重大。比如说他发行了英文专辑《Just No Other Way》，爱我别无他法。凭借这张专辑呢，李玟成为了首位进军美国市场的中国女歌手。那么当时呢，李玟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欧美乐坛比如说中国人了，连个华人都没有，李玟呢作为第一人自然会承受很大的压力了。尽管专辑 Just No Other Way 并没有获得很大的影响力和成功，但是呢，李玟还是受到了肯定。主打歌曲 Do You Want Me Love，你想要爱我吗，打入了澳大利亚等等国家的公告牌榜单，还有美国的公告牌舞曲榜。还有首歌曲 Before I Fall in Love， 在我坠入情网之前录制完成时呢，制作人在录音室就大声的这个去播，刚好呢被电影这个落跑新娘负责音乐原声的人哎给听到了，后来呢就直接拿来成为了影片的主题曲，让李玟的声音呢在国际歌坛上可以说是再次曝光。一起来分享李玟的这一首英文歌曲 Just No Other Way。 And it keeps on getting better. Well, I don't need to read your mind, 'cause when I look in your eyes, I can almost see forever. But before you go to Just No Other Way 来自李玟的演绎。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说华人之光李玟。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音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严雀就说，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李玟的时候，哇，真的惊呆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热情洋溢型的歌手，也没有见过这么唱歌的人。当时呢我还不到八岁，表示有点真心接受不了，然后就换台了。但是现在呢很喜欢他。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呢，李玟凭借专辑 Promise 承诺再次受到了国际歌坛的瞩目。这是一张引入了西方时尚风格的普通话专辑。当时呢在国内这样的风格音乐作品真心不多，但是呢在国外很多地方呢已经很盛行了。不过呢让外国人关注这张专辑的并不是其中的西方时尚歌曲，而是那一首柔情似水的《月光爱人》。其实呢当时呢李玟差点就错过了这首歌，他就是想着做一张很纯粹的西方时尚风格的这样的专辑，但是呢他妈妈觉得这首歌很好听，执意让他唱，没想到呢反倒是这首歌曲让他站在了奥斯卡的舞台上，成为了一个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担任演出嘉宾的亚洲人。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李安执导的影片《卧虎藏龙》的音乐之一，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首很著名的《月光爱人》。月光爱人来自李玟的演唱，这首歌呢可以说是李玟的一个跳板了哈。当年呢李玟呢就是凭借这首歌曲获得了非常高的知名度，之后呢又陆陆续续的发行了好几张英文专辑，而且质量呢都很难见的非常的高。后来呢随着音乐载体啊，我们都知道哈，从这个 CD 的实体唱片到数字数码音频的这样的转换，唱片市场呢也在慢慢的萎缩，李玟呢就慢慢放慢了在音乐上的节奏，把重心呢就移到了家庭方面，直到最近几年呢才慢慢的回归大众视野。但是事实证明呢，虽然说他发新作品的频率减慢了，但是呢水准没有下降。从他在综艺节目当中的表现呢，我们也能看出来，不管是舞台表演还是唱歌的实力，都毫无疑问的能够对得起歌王的称号。当然了好的水准呢其实也都是刻苦训练出来的。即便是回归家庭的那几年，他呢一直把唱歌当作自己平日的兴趣，这才使得自己的演唱水准没有往下掉。那么作为一个出道20多年的歌手，依然保持这样好的状态，实在是让人佩服，也不得不重视他背后付出的那些鲜为人知的努力。好吧，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首很有意思的歌曲，来自李玟和谭定安还有 Jessie J 在歌手舞台上共同演唱的棒棒加龙泉的混合体。我是英超，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那么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钟，今晚我们说电影，为大家带来的是侏罗纪公园第三部的故事。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文艺广播再会了。 eyes, but I can give it to you all the time. She's got a booty like Cadillac, and it sends you into overdrive. Oh, you've been waiting for it. Stop, put up, swing your bat. Say anybody could be bad to you. You need a good girl to pull your money. 等一等，再急也要等一等，等一等。